六，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系报16,8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0.68美元，卖出价1,812.4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有人说成功非侥幸，要成功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成与败往往是不是只差一线？关键因素在哪里？检讨失败又是不是容易达至成功呢？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齐讲成与败。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FM 926，奥运第一台。 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康 Sir 一直对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系对佢嘅评价都好高嘅。我就形容佢系技术全面，进攻、防守、抢攻每一个环节佢都系做得好嘅。呢几年嚟嘅时候，加朗系比较其实你睇佢文文静静啦，平时，但系其实佢打起比赛嚟都几火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要我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的健儿，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的健儿或者是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晚上的广东广西。咁而家香港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听日凌晨1:45，而新界北部呢水浸是有个特别的报告的。咁啊，今晚呢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我林宇乐之外呢，就仲有屈伟豪博士喺嘅当中啊。咁啊，今晚要分享个题目，因为咦，今次奥运好嘢啦，多得哇！我哋香港真系啊，即系大家都好兴奋啊， 睇到个心都跌埋出嚟啦。 系啦，而家就等紧啊，李慧思究竟佢得唔得咧？咁样啦，但系其实李慧思压力系相当大嘅，因为其实今次奥运咧，我相信香港人系寄望喺佢身上咧，就多过寄望喺呢个世界剑神同埋呢个嘅游泳嘅女神嘅， 嗰个系特别奖嚟 咯。系啦，嗰个即系大家意想不到嘅，十啦，就以为入唔到八，即系八强嘅喺个剑击嗰度。咁啊，点知入到八强？入到八强咧，内心啲人都系讲，咦，咪顶多咪四强？咁点知，咦，哇，打到最尾。 斗金斗银嘅时候，大家心里边谂，诶、攞个银都好开心啦，点知咦攞金咁、样系嘛，即系越战越勇系好精彩嗰一场，系啦，咁啊系跟住睇游泳又系啦，大家同埋嗰个嘅团队精神，你就有啲记得，哇真系震惊噶，原来可以为一个队友要参加， 更有机会。 吓、咁重要嘅比赛咧，大家嗰个嘅团体赛咧就放弃有唔有啊？咁样嗱，呢啲咁嘅体育精神，我哋觉得哇，真系可嘉噶。 同埋嗰种系整体嘅目标，整体嘅团队精神啊嘛，唔系净系我啊嘛。喂，扯我下次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嚟奥运，我嘅死人都去游啦咁。 系啊， 还知你啊咁？唔系、啊、 反台 系、啊，而家系话你更有机会、啊。我为咗成全你更有机会、啊，我放弃可能我一生一次嘅机会、啊。嗱、这个我谂呢、这个亦都表现出人性嗰种美善啦、啊，勇敢啦、啊，团队啦、啊。我谂呢个就调翻转头系嗰种自我自私就啱啱相反咯。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我成日觉得咁多争吵，咁多拗叫，永远冇和平就系、是、自我咯。 但嗱，你奥运比赛咁计啊，好惨嘅。我谂任何比赛最惨系咩咧？冇人会记得今年攞银牌定铜牌嗰个系边个嘅，即系记得攞金牌嗰个系边个嘅啫。咁所以你攞银啊，攞铜啊，就嘥气嘅。基本上你觉得就系、是、都冇人纪念噶啦咁样。因为下一届奥运大家就会记得，喂、上届金个攞金嗰个系边个？而家一定要破佢纪录啊！讲咁讲，冇人会破银啊，破铜啊，好少嘅。 咁睇下你比赛要攞啲乜啦。如果你真系要出名流芳百世，咁你攞银攞铜，你都已经好失望啦，败咯已经。已经败咗啦，嗰啲入唔到八强，入唔到四强，入唔到准决赛嗰啲，咁点啊？ 系啊，咁我嗱，我又咁讲嘅，我又唔系好开心咧。以前啲香港运动员咧出去参加比赛咧，佢又啲记者又问埋啲好核突嘅问题嘅，攞今次有冇信心攞奖啊？咁佢话志在参与嘅啫，冇谂噶，冇讲八强啊，第一场啲翻到出局啊，志在参与嘅咋，飞飞佢咁样。咁你香港人望到香港队咧，就觉得有冇搞错咩？志在参与啊，咁你实输啦。咁即系有倒翻转会咁谂噶嘛？ 但系佢亦都可能系现实评估咯，系、咪？即 系 而家世界纪录系几多秒？我哋全香港嘅纪录都系几多秒？ 系 咁，如果系我系攞到嗰个最即系个入场券，我攞到入场资格，但系当然 都系陪跑嘅啫。人哋九秒九都跑唔到第一，而家 咁当然可以有意外嘅。嗰晚选手穿食物中毒啊，大家都笑七彩。我嗰晚禁食啊， 系啊，或者个个都偷步啊，系你冇偷啊， 咁冇计啦。即系我谂呢、這个，我谂几时我谂运动员喺个挣扎嘅里头，一我面对现实，但二我 aim high。即系我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目标，我去搏尽。咁我志在参与系整体成个香港嘅团队慢慢整体嗰个嘅成绩嘅慢慢进步咯。 系 累积经验啊，一路落去。咁你亦都睇到嗰种成败嘅观念啊。你成败其实真系睇你点睇咯，你争取乜咯？你可以真系攞银牌都好失望，输晒咯。 系 你可以抑郁焦虑噶。 嗯。 啊！但亦都可能入到围，我记得有一个好似唔知系非洲国家嘅游泳选手，佢慢到系成个纪录最慢。啲记者访问佢，我讲咩啫？佢话我全个国家都冇游泳池，嗰、那个游泳池都唔系标准五十米嘅， 系 即系 我 已经 平日练都已经唔合标准啦，你想点啊？ 即系我谂佢嗱，嗰、那个又系勇气嚟嘅，即系佢个国家即系因为按照佢哋唔系继承即嗰阵时系唔系继承即，而你边个国家诶，你再派一个咁，佢真系有勇气出去面对全世界嘅观众，我游得系全世界最即系个纪录最慢，咁我系咁嘅咯。我哋全个即系佢话成个国家都冇标准游泳池，嗰、个都系廿五米嘅，即系我哋屋苑嗰啲咧， 系啦， 屋苑嗰啲可能有啲都冇嘅，屋苑啲二十啊，或 者水深系唔过腰嘅，咁你想点啊？ 系咪？咁你呢个睇到即系其实即系亦都慢慢其实喺个过程当中，我成日讲运动精神咧，喺、啲过程咪见到我哋真本性咯， 系。 即系有啲一招得志就 语无伦次啦，系嘛？ 即系我谂唔使运动啊。有时我哋睇到边个同事升咗上去啦。 唔系啊，我哋个记者都语无伦次啊。 佢兴奋到 兴奋过度啊！ 妹妹仔， 系啊，咁啊，从今又唔见咗嗰个人啦，已经而家消失咗啦。 翻去重新再受训过几年先出嚟玩过啊，下一届先啦，希望有啊。咁我呢个咪嗱。 但系唔系噶，我从某个角度讲，咦呢、這个女仔好嘢噶，代表咗香港人嗰种嘅热情啊！当然从一个记者专业啊，另一个讲法啦。 有份童真，我觉得都好可爱嘅。呢、啊這个世界，我哋见到太多嘴脸啦、嗯，太多口同心唔一样，台前幕后唔一样， 同埋太冷静去报道咧，真系代表唔到我哋香港人嗰种嘅热情澎湃咁知啊！攞金牌、啊，你想点啊？ 下边我喺屋企都嗌嘅时候，佢各位观众，我哋攞到金牌。 系啊，我嗰日朝头早。同人食早餐， 丧尸咁嘅声，咁咪死得？ 唔系，我同人食早餐啊！突然间，咦，我后边点会有班嗰啲嘅侍应？ 大家都已经 喺度大嗌、啊，我正想嘘佢，喂，你唔好嘈住我倾偈。呢个原来全部喺度望住个电视机，咩事啊？我话咩事啊？我原来游水啊，游水香港游水攞奖，唔怪啦，我都喺度拍埋奖，我觉得嗰种兴奋系你觉得系哇，真系喺呢年几嘅疫情咧，大家都已经系一个好郁闷嘅气氛底下咧，系俾到一种盼望啊，赢咗啊嗰种嘅兴奋程度。 同埋都真系好好啊！佢哋喺啲疫情嘅当中训练都嗰、那个、啊、 疫情帮咗佢啊！哇，因为佢哋可以好专心咁练啊，度度都唔去得啊！ 大佬，你有啲场地有啲咩唔一定嘅，睇个项目啦。 有私家泳池游啊，因为。 我同你争啊！ 系啊， 唉， 所以有时啲嘢咧系好难讲啊！啲疫情咧系一个逆境，但系咧香港队就竟然可以即系赢到咁好嘅成绩咧，俾人个感觉就系、是、啊，原来真系香港系得嘅咁嗰种感觉。 所以我谂嗱，以乐，我哋讲咗咁多晚，我哋其实成日都觉得呢个世界可以有正能量噶嘛。嗯、其实呢样嘢落翻嚟人，我觉得人生要学会拣咯，学会选择咯。我两公婆可以开开心心过一日，亦都可以刀光剑影过一年。 嗯， 系咪咁嘅时候，我哋点样选择呢、 嗯、 我睇住我太太唔顺眼嗰啲嘢，你点过一世呢？但你仍然望住我嘅配偶嗰啲开心好嘅嘢嘅时候咧，咁你就发觉我成日笑啦。有时好似施山下嗰首歌啫。嗯，人生是快乐比起虚多就够的了。 不是，可能另一首歌彼此也在熬。 熬的过程，我经常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有全熬、亦都不会有全完美的嘛。 同埋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彼此也是熬呢，好像我爸妈都是下来熬呢，他是难民来到香港，但熬得来开心就多。 系啊， 系嘛？你挨可以系开心啊，反而有时候有啲嘅家庭咧，喺挨嘅日子，我最近真系面对一啲人，佢话俾我听，我同我嘅配偶挨嘅时候，反而好开心嘅。到我配偶而家有钱咧，系我哋最唔开心嘅时候，系所以嗰个金钱同埋个物质富贫咧，系同你个开心指数唔一定有一个嘅正比例发生。 完全系啊！你而家睇翻每年公布嗰啲快乐指数，最开心啲国家都唔系嗰啲大富大贵噶。 嗯。 你甚至到我哋去做短宣，去到菲律宾，去到条村度探访，去将仅余嘅食物攞出嚟招呼呢个远方嚟嘅客人，嗰啲开心，真系佢哋可以，我哋探嗰啲贫民嘅地方，佢哋第二日嘅即系食物都未必有嘅。 嗯， 但系佢哋系可以开开心心咁面对生活。 嗱，所以嗰个成败真系你睇下你点睇。如果系香港人，我哋接待人嘅时候咧，发觉哎呀，自己咧冇嘢去请人食咧，或者呢一餐食完之后，听日都冇得食咧，佢又觉得自己好失败嘅，就。所以接待你咧都好唔開心嘅，咁但係你見到貧窮嘅地方，佢、都唔諗啊。所以見到有朋友嚟，我唔識你嘅，唔熟嘅，我接待你，我個成與敗係建基喺，即係我接待個朋友開心，咪就我成功嘅咯咁啊。 所以我咪講到人生真係個選擇嚟嘅、快樂比起虛多 冇人完全快乐，亦都冇人完全唏嘘。如果一段婚姻一路落，天天都折磨嘅，我冇理由挨咁耐嘅，有病咩？系咪？即系两个原来咁痛苦，你话佢结咗婚十五年啦，咁呢十五年佢有病咩？你天天唔系咁嘅，但系亦都唔会望住系完全完美噶嘛。你日望住王子同公主，你咪好失望咯。我哋踏实地彼此享受。我哋有开心又唔开心，所以成败咪有时见真章咯。头先就系讲，反映我哋嘅真性情、真个性， 同埋里边嗰种嘅价值观，同埋嗰种期待或者期望咧，就系、是、成败系完全反映咗出嚟嘅吓。所以好简单，我哋去玩游戏机嘅，即系出边嗰啲咧，入嗰啲嘅代币玩咧，输咗你仍然都可以好兴奋嘅，吓输得好开心嘅，系嘛？ 或者赢就垃圾翻 嚟，系啊，或者赢垃圾翻嚟好开心，或者奇怪，哇！我真系有时问一下，呢、這个公仔系好巨型嘅，但系买系几钱到咧？买我谂都系百五蚊到，你用咗几钱啊？我用咗1500啊，先揿得出嚟。唔系嘛？ 其实讲紧俾我哋听啲咩啊？ 系咩咧？ 人生最快乐未必系个成败咯， 系 系咩啊？ 系咩咧？ 系个过程， 过程先最重要。 又夹唔到，哎呀，又夹到，哎呀，又夹，哎呀，夹到啦咁。系啊，千五蚊，但系你个千五蚊，你就系拿住呢个值百五嘅公仔，真系好冇瘾啦。 咁啊系嘅，即系使晒个男朋友嗰千五蚊，自己夹到公仔系好开心嘅。 你几以乐？你几时都另类嘅啫，你几时都第二个圈谂出嚟，哇！真系 呢个过程实在太兴奋， 转数跟你唔上，转数跟你唔上， 一男朋友仲同你影相，喺度扮晒呢个日本妹咁去影张相咁，好开心嘅事。所以其实嗰个过程啊，如果你一个人夹到个公仔咧，系冇咁兴奋嘅，系有人陪你，即系见到你嘅成败过程啊。是吗 乜有一个人去夹公仔喎？ 唔即系讲自己度夹喎，做咩啊？ 系咯，乜有嘅咩？ 梗系有啦。 佢唔系夹咩公仔咯？ 系夹咩啊？ 孤单。 系夹孤单。唔关夹唔到啦，系夹唔走嘅孤单。 系咪？即系我谂夹公仔，你估男人老狗两个人，即系两一对男女或者咩两个人加埋成40岁啦，最少啦，系嘛？ 30岁到啦 ，OK， 卅零啦。 喂，系 enjoy 咁夹来夹去，好滞我唔滞咩？喂，我一个人去夹，夹到我会笑，夹唔到我会喊咩？ 系啊，唔会噶。 所以我咪话佢都唔系夹紧公仔，佢夹紧孤单。 啊，真系嗰啲真系唏嘘。 可能是唏嘘的，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吃面，一个人自己去吃面。 不同啊，一个人吃嘢，你问我是不是先？即是你享受那碗面的时候，你觉得哇这碗面，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找到一间好吃的店呢，阿妈都不可以说给他知。 即系费事， 费事啲人排晒长龙，你明唔明啊？ 真自私啲， 你不能同人分享啊！呢啲事情，你明唔明啊？所以嗰个成败咧，系好反映出你内心嗰种嘅睇嘢嘅价值观啊、人生观啊，系完全反映出嚟。 直情系个品添啦，系咪？我妒忌人哋啊！ 唔系你揸车，你知啦。嗱，而家。有好多揸车人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啊，系咪先？揸车就知噶啦，喺条马路上边睇得清清楚楚啲性格，唔打灯 cut 我线，我一定穷追你，我咪听咁啊！有啲人系咁噶嘛？ 咁咪个品咯，系咪？我揸车俾人递个手指啦，唔通我整翻两只去剪咩？ 大家记住咧，嗰条叫马路，嗰条唔系叫赛道，你记住先，系咪先？即系我唔明点解会突然间会有输赢嘅感觉出现咗嘅。 同埋呢个咪就系有。系反映我哋有品咯，点解连你啲嘢都争啫？即系人，即系你争紧啲乜啫？ 佢就系因为落咗车之后输啊嘛！而家条马路都输埋俾佢，条气就好唔顺啦。 咁点解要咁争输赢啫？我以前见过对夫妇，我见过对夫妇，佢两公婆离婚，你真系冇办法明白个原因。就是个女读幼稚园， 哇！你 系 辅导专家都唔明个原因啊！ 我都唔明白啊！我见过一对夫妇就系个女读幼稚园就学写数目字，咁个爸咧就话个七字咧咁系好容易俾人混乱嘅，要加多横喺中间，有啲人咁写噶嘛。 但幼稚园唔俾嘅， 但系个妈就话啊，老师系咁教， 咁 个爸话我哋嘅嘢叻过老师，我哋为个女乜乜，之后两个系为咁。 寫一畫定係唔寫一畫，鬧交鬧到最後係嗌離婚。 哦，真係最衰個七字啊，係咪先？ 嗱，其實當然最後冇啦，但係其實點解咁小事可以變咁大件事啫？人生點解有啲嘢笑即係一看一笑風雲過就算，但係點解我哋變成咗奪命嘅爭執啫？有啲時候都唔係拗緊件事，唔係係拗緊邊個話事啊嘛。 哇！呢個緊要啊！我話事即係我贏啦、啊，成功啦、啊。你話事咪即係我輸咗，我失敗啊嘛，係咪啊？ 咁咪攞命咯！呢個世界就係幾多戰亂，幾多人際嘅矛盾，幾多家庭嘅傷痛，幾多婚姻嘅破損，幾多朋友反面，就係話緊我要話事啊嘛。而且係啲無聊嘅話事喎。咁調翻轉，我點解要話咁堅持話事啫？我哋心理学睇就系，通常你最争取嘅嘢都系你冇噶嘛，我哋反转啲嚟睇噶嘛，你都系啦。 咁啊系啊，有钱人就会讲钱系唔紧要嘅，唔好睇得咁重啊。靓女就话靓唔靓系唔重要嘅、你靓啊嘛，梗系咁讲啦，系咪啊？ 咁我哋做心理治疗，我哋尝试评估系。通常是调转嚟想的嘛，是不是？你都是啦，我刚才说即是快乐比气血多，你一隻就说什么比之下再挨、啊、你硬是即是是不是 包拗颈 的。这个不是也都反映了我们里头是怎样 的。 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心理学其实是我哋从好多角度去尝试理解一个人啊嘛，当然我哋唔系带住批判啦，带住批判嗰啲人就好可怕啦。你咁样坐又唔好，又咩样样都道德高台啦。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可以真系见我哋真章嘅时候，喺成败嘅反应，亦都让我哋更深认识自己咯。 好啊，我哋先听恩妮一首歌《奋斗》啊。 Drop the beat in. 发动更多的袭击。阿富汗政府军同塔利班持续在全国多处战斗，当中以西部克拉特、南部拉什卡尔加和坎大哈的战斗最激烈。在拉什卡尔加，联合国说当地一日内有至少40名平民丧生。军方发言人说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军已经获得总部队增援和美军的空中支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56点，跌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6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31美元，卖出1,811.2美元。天气方面，预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晚上九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之西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靠近广东东部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听日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45。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有关于防疫新措施都有不少的公布，但一直都未见到话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家冇条件咧系好大幅咁放宽，因为外来的因素唔稳定，例如有 Delta 变种病毒都是肆虐。任何的放宽，我哋希望是一个用疫苗气泡做基础。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国剧830号手就位， 在火箭军部队的老兵眼中，这班年轻大学生的新丁又是怎样的呢？ 全年百几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学生，我们几个如果不是旅长钦点，比我都不会来陪这班少年仔玩。 晚晚看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今晚全新 CIBS 重温节目，一起用声音去了解聋人的心声、聋人的需要。聋耳制作，聆听无声世界。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聆听无声世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谂起自己小学3年级的时候，当时有幸被体育老师看中，加入了体操队。 不过我不是特别有潜质的，原来只是想凑够人数组队出赛。最叻都是做到体操的侧手翻、加后滚翻和转身跳跃等等的低难度动作。曾经都试过发梦代表香港，是啊，代表香港参加比赛，但是梦境不知道是奥运会定亚运了。梦当然是攞牌，还要是金色添。接过金牌挂在颈之后，第一时间用口轻轻一咬，试下是不是真金嘛。为什么会发这些梦呢？在奥运会颁奖台上，很多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都会选择咬一咬。民间流传中一种的讲法，牙咬可以验真金，用牙齿咬纯金会在金块上留下牙印。那奥运金牌是不是真的由纯金铸造的呢？事实上奥运金牌不是由纯金打造的。奥运金牌只能算是镀金牌，它表面仅仅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金衣，里面都是金属的混合物。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规定，每面的奖牌直径至少60毫米，厚3毫米。金牌要至少含有 92.5% 的纯银，外镀纯金。而金的重量不可以低于6克，而剩低的就是铜了。对于最近几届奥运会，可以发现最值钱的奥运金牌是2012年伦敦奥运金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伦敦奥运会期间金属价格较高，而整块的金牌价值为644美元。里约奥运金牌每块重500克，比伦敦奥运金牌重了近100克，是现代奥运史上最重的奥运金牌。08年北京奥运金牌虽然不是最大最重，特别的地方是金镶玉的金牌，所用的玉石是来自青海省的昆仑玉。以上奥运会的金牌都不是纯金制成的，这样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纯金制造的金牌呢？有的，不过是100多年前的事了。事实上在1912年以前的金牌都是用纯金打造。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的纯金金牌重24克，是奥运史上最贵的金牌之一。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嘅1:45，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咁啊，今晚直播室里边有屈伟豪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咧成与败啊。咁因为呢个嘅奥运咧，就俾我哋激发咗香港人咧，即系嗰种嘅赢咗之后嗰种嘅兴奋啦。咁但系如果失败又点样咧？人生咧好多时都要面对成与败噶啦，多啦屈。咁啊，应该点样面对咧？ 哇，点样面对啊？我谂。又系落翻我成日啲好老土嘅重复说话， 嗯， 自己拣咯， 自己拣，我有一拣拣嘅拣成啦，真系自己拣败。 唔系你问点样面对啊嘛？面对即系成败都要面对噶啦，同埋呢个世界，你发觉唔系好多嘢都一齐嘅咩？ 嗯， 有成就必有败噶啦， 有成必有败。 喂，一将功成系点啊？ 万骨灰啊！ 咁你成功，我同你一齐比赛，你成功好唔好啊？ 咁啊，你唔理失败咯吓。 咁你系咪嗱？至于你话我点面对，你咪睇下点拣面对咯。 嗯， 你可以赢咗之后语无伦次噶。 嗯， 一招得志，你翻去威尽团队，翻嚟睇唔起人，嗯、你得噶。亦都可以成咗之后，你谂下，哇，再更闯高峰噶。 嗯， 直奔标杆，直攀高峰，系、 嗯、 咪可以咁噶？你败咗可以一蹶不振噶，就此放手噶。 又或者败咗之后嗰种嘅斗心更强吓， 系啊， 下届再嚟过咁噶嘛。 更加追求啊！譬如你见到有啲细路都系啊，捉棋输咗我又唔捉，我唔玩；跑步输咗我唔玩。咩做画剧做唔到主角，我唔做。 系啊， 所以七个小矮人同埋呢个白雪公主咧，呢个剧咧系就嚟冇得做噶啦。即系边个做小矮人咧？系嘛？即系个七个老师出嚟做啊！ 但 白雪公主变咗十二个， 但系点解会咁嘅咧？点解细路一即系咁就要争做嘅咧？ 呢、這个就阿爸阿妈真要反省嘅，系嘛？点解你接受唔到自己个女做巫婆咧？系要做白雪公主咧？咁咯。 或者我翻去阿仔做咩啊？唔可以鬼好做啦！呢啲咁少对白， 咩扮棵树啊？咁你咩啊？我都唔认得你喎、啊，仔。 即系当嗱，可能亦都讲一样嘢，就系成同败嗰种嘅严重性同个后果嘅打击力或者个震撼力咧，系我自小学翻嚟噶嘛。 嗯、 即系如果我运动会翻去，我爸我妈第一样就问我输定赢啊？ 系 我学校朗诵比赛或者歌咏团一翻嚟就问唱成点啊？攞唔攞到奖啊？ 有啲老豆仲劲啊！ 系 做咩仔？我俾人打，俾人打，咁你有冇还手？冇啊！有冇搞错啊？一俾人打翻去啊嘛，打翻赢佢你叻仔啊！咁啊真系弊啊！ 咁我哋教紧佢某啲价值观咯。 系啊， 嗱呢个亦都系好多时候喺外国，我喺外国执业，我喺我读书生活嘅时候喺美国就系咁啊，即系打翻佢咯，即系。你的问题你自己搞掂咯， 系自己解决啊！ 我俾后啲同学虾，你自己解决。嗱、个好处系训练佢坚强、独立。 睇几岁啦？嗱、如果系你读大学翻嚟，你都咁同我讲，我梗系叫你自己独立坚强啊！或者你外国读紧书，我真救唔到你，冇计啊，系咪？但系如果你话喂幼稚园你咁教佢，咁我系咪暴露咗个头啊？ 即系你有咩你搞掂啊？你自己搞掂佢啊！你同翻你唔好退缩，你打翻佢转头啦咁。你训练紧啲，即系我哋其实一路训练紧啲细路噶啦。 斗士 吓、啊，但系个唔好处可能调翻转头，佢觉得孤单啦，佢唔觉得被支持、被爱护啦，唔觉得被保护啦，冇安全感啦，有乜嘢我都系自己食咗佢、啃咗佢啦。 哇，咁似阿春嘅咁。唔怪得个七十几岁阿聪咁斗心咁强啦！ 呢个唔系好似话八月会回潮嘅？ 梗系啊，仲几年后又要再选噶啦。 唔系，我听讲吹水话八月 梗系啦，我要平反啊，翻翻嚟噶嘛，我一直都唔认输啊嘛，呢种精神好嘢啊！ 嗰啲嘢都唔使 fact check 嘅，通常我哋都信噶嘛，我哋相信我想相信嘅嘢噶嘛，呢个就系人性咯。 喂，咁我如果要成功？是我人生目标的时候，我就常常都要自我催眠啦，这个第一，同埋自我幻想啦。因为有啲个人成长课程真係咁㗎嘛，你幻想一下，即係听日你就係香港小姐冠军，咁你而家绕场一周行一行，你感受一下先，然后你就攞到㗎啦，咁样係会咁样自我催眠㗎嘛。 呢、這个一半一半啦，嗱，我哋喺行为治疗里头啲运动员，我哋都训练佢哋嘅，佢哋有安静嘅默想，然后想象佢整套动作点样做，点样或者如果跑步点跑去好，即系呢个喺佢脑里头咧，唔单嗱，我哋讲肌肉记忆啊，但系我哋脑嗰个脑原体即系嗰啲嘅神经元都有记忆啦，咁、以至到喺比赛时候更加自信同畅顺，呢个系有嘅。咁嗱，我哋系训练个运动员带住一个好积极正面去幻想，然后自我催眠佢嗰个运动过程。但系我哋冇催眠佢赢啊嘛，大哥，即系冇叫佢自我催眠赢，不断想象赢。咁我哋咪有一日嗱，乜嘢叫精神病啫？psychotic 嗱，精神病两种，尿多成咗 psychotic 或者叫精神病，就系我哋同个现实脱一节啦嘛。 啊， 系咪？即系我系九龙皇帝咁讲咧。 你啊，明明个体重只能够系轻量级举重嘅啫，你唔好幻想自己系重量级举重冠军啫噶，咁啊，一脱离现实啦，已经系。 系咪？即系有啲时候，我哋人生都系噶，几时系冒险？几时系去到脱离现实咧？系咪呢个我哋亦都要嗱？呢、个有张力，但系都有某一定程度嘅理性同标准噶嘛？系咪咁？作为运动员，刚才你头先讲，即系哇，你叫我幻想做香港小姐，喂，即系有啲嘢我自己对下个镜，有冇知自己点啦？ 我哋今届好勇敢啊！你见唔到咩？啊，参赛者好勇敢噶，系嘛？佢觉得自己系。fit 咁噶啦。 fit 咁都要有咁嘅自信先可以上嘅。 我又唔会你哋点样评论我系嘛？咁、我觉得有时候人又需要呢啲嘢嘅。 但系即系我谂，我始终嗱，中国人就讲中庸啊嘛。嗱，我哋人性两极都系危险噶嘛，净系黑白都系危险噶嘛。人性之后成与败都系危险噶嘛。我哋中间有好多嘢噶。我同我太太恩爱定系反台，我哋中间做好多嘢噶嘛。我哋每日嘅生活，我又落翻去头先啲废话啦。快乐比唏嘘多，定系每日有一着挨，系咪？即系你啲转数快到可以即刻可以揾到个 count example， 咁我都真系服你啊，林宇朗，系咪？咁我谂呢样嘅嘢，我哋会唔会人生选择阔咗啲咧？ 嗯。 我哋落街，我哋哇食面食越南嘢、泰国嘢、西餐乜乜乜，嗱食物有咁多选择，我哋可唔可以交友嘅程度可以有好多选择？ 嗯， 我嘅朋友同敌人得两个啫嘛，定系有啲系疏远一啲，有啲好老死、好亲密嘅。譬如我哋嘅事业，我哋读嘅书、兴趣，如果你都多阔一啲，甚至落到去成同败中间。我哋啊争少少，咦？今次真系唔抵，哇！今次真系努力啲，会唔会阔多啲咧？人生已经快乐咗好多啦。 所以即系自己咧，唔好局限或者自限咗自己嗰个嘅空间咧，你就容易去面对成败噶。 系啊，同埋其实成败真系好主观噶，林宇朗。 点解啊？哇！客观标准嚟，我跑九秒 七，我觉得仍然好失望噶。我攞到金牌都觉得好失望， 系因为唔系纯金嘅，我头先先讲完。 我其实我今次嘅表现比我练习嘅差好多，虽然我赢咗，我都觉得唔开心，系咪可以咁啊？ 嗯， 即系所以呢个可以好主观嘅。 同埋咧，今年咧就真系好唔开心，我讲俾你听啊，原因系咩咧？我上咗个颁奖台嗰度咧，都冇观众嘅，原来吓我幻想侧跟有嘅啫，讲俾你听， 都冇得除口罩影相， 唔系啲欢呼声， 到后来先俾，仲谷气就系我攞完奖，佢哋先至话 准许佢哋咁样做。 咁我点啊？我点走翻上去啊？你可以咁噶，你赢咗可以唔开心噶，输咗亦都几好玩啊，志在参与。我下啲又嚟过。我希望我下届仲得， 好在今年输咗咋，今年啲现场冇乜人睇住我，都得噶。 哦，呢、這个真系自我催眠啦，林宇乐，呢叫呢系， 喂，主观同客观啊嘛， 系，即系呢个系 defense mechanism 嗰个防卫机制里头个叫 denial 阿 Q 精神啊， 系咪？喂，大佬冇现场睇住你啫，全世界睇住你啊嘛。咁我谂，即系呢、這个呢种评估系完全自我噶。完全主观噶，咁所以落到有时心理治疗就系、是，如果佢太唔平衡，我哋帮佢啦。佢赢咗 high 得滞， 翻去少少啦， 赢咗 high 得滞啦。咁可能我今年已经49岁啦，最后一次参加奥运啦，我已经乜啦，咁我50几岁仲举重嘅都乜咁。有时候我可唔可以调节到接受到咧？系咪我拥有过赢过，定我输咗系点咧？我哋心理治疗就帮到佢。如果落喺啲極端嘅時候走翻翻嚟啫嘛，所以中國人嘅中庸又好有智慧， 唔容易噶， 唔容易 嚇、啊。即係其實呢個中庸之道係中國人嘅智慧，呢種嘅智慧咧係唔容易去達至嘅。點解咧？因為你太過中庸嘅時候咧，你係覺得係咪贏輸都冇所謂咧？你明唔明啊？同埋你系咪变咗冇斗心咧？中庸度咁呢个又系一个另一种嘅极端或者危机嚟噶。 我觉得如果咁样睇咧，系对中庸有误解咯。 嗯， 中庸系帮助我哋平衡。 系啦，呢个先紧要啊。 让我哋关顾嘅嘢唔系一样啊。 嗯， 我唔系因为跑步我要抛妻弃子、孤独终老，而为要无敌最寂寞咁啊嘛。嗯，但我哋其实我哋除咗运动追寻呢个目标，我仲人生可以好多嘢并进噶。冇人系需要我有转咗份新工，好忙好大挑战，所以我翻去离婚，等我专心咁啊。 同埋咧，冇人会赢咗金牌之后咧，即系出门口都挂住个金牌喺个心口行出街嘅。哎，有病 啊！系， 可唔可以先处理一下呢个人？ 系咪？咁同埋我用乜嚟评估自己都系主观噶嘛？我好为到我能够跑步跑成咁自豪， 我能够咁样嘅表现，运动表现我好自由，但我唔会翻屋企一劈嘢煮饭煮到窿嘅，哇，做家务做到乱嘅，而我觉得自卑噶， 嗯， 系咪？亦都有啲人， 即系人啊，总有强弱项。我接受到我强，我系咩？我弱项系乜嘢？咁同埋我又唔系本撇， 系啊。 跟住我会可能会有机会，我会改善我煮嘢嘅技巧咁样吓。 而你拣乜嚟去评估自己咯？ 嗯。 而嗰种拣系咪健康咯？ 嗯。 你譬如厌暴食症或者厌食症，有啲都系啦。佢拣嚟评估唯一自己唯一嘅价值就系佢体型啊嘛。 嗯， 于是我搏命唔食嘢，唔食咩，唔食嘢。我哋见 哇，跟住咧有啲瘦到咧，即系成觉得系缺乏营养噶。 譬如我读嗰啲教科书，即系教即系 eating disorder 嗰啲教科书，有暴食症、厌食症嗰啲咧，佢哋影啲相咧，嗰啲女性净系着条短裤嚟影嗰啲咧，你分唔到男女。佢哋瘦到全部系骨嚟嘅啫。 哇！ 只脚系睇到个膝头哥骨咁嗱，但系佢仍然觉得自己肥嘅。 哦， 系咪嗱？呢个咪佢拣，佢将体型成为佢人生唯一嘅价值。 但系同埋睇个标准睇错，恐怖喺度啊嘛！你旁人会觉得喂过瘦咯，咁会觉得仲要减落去咁样。 你直情有客观标准点样佢嘅生体重指数啦？ 嗯、 但系点解叫精神病啫？点解叫 mental problem 啫？ 嗯， 就系因为佢已经唔再脱离现实地睇嘛。受到佢嘅电解质，譬如暴食症嗰啲，随时电解质会晕啊，会嗰样嘢；厌食症嗰啲，随时会死啊，会休克啊，会肾衰竭，会肝衰竭，心脏衰竭。但系佢仍然觉得自己过肥噶嘛？ 嗯， 佢仍然去度住啊，甚至有啲系会称埋自己嘅大便噶。 啊！即系其实我系唔应该咁重嘅，因为有个宿便喺度嘅啫，咁样。 唔系，佢将佢食物嘅重量同佢大便嘅重量去比较。 哦，即系我食咗几多，出咗嚟几多， 系啦， 然后剩翻几 多？你睇下得咁多， 啊， 我食得太多啦， 好难想象。 喂，嗰啲咪叫，所以我哋咪要做心理治疗咯。不过通常厌食暴食，我哋都要需要医疗团队噶， 嗯， 即系佢哋需要营养师啊，需要心理治疗啊，需要内科医生啊睇住佢啊， 嗯， 因为真系累低噶嘛，有啲系夹硬入院噶嘛。 嗱，所以咧，人生嘅成与败咧，真系好在乎于咧你主观点样睇，客观嘅标准又如何。咁我哋听一首歌，李克勤嘅《红日》。 Bye.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因应内地最新疫情发展，除广东省外，由其他内地地区返港的香港居民，听日起将暂时不能够通过回港二计划返港，而获豁免检疫。根据安排，在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人士，抵港后必须接受14日家居强制检疫，检疫期间要在抵港第3、第7和第12日，以及完成检疫后的抵港第16和第19日接受强制检测，即使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亦要隔离14日。发言人话，即使在安排生效前透过回港二计划登记返港的人，亦不会获豁免检疫。政府会向受影响的市民发手机短信通知最新安排。政府晚上将深水埗东卢大厦 A 座、东卢大楼 A 座，但不包括大楼商场地下的商铺，以及尖沙咀金巴利道帝洛文拿公馆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在听朝约7点完成行动。今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的43岁男子住在东卢大厦的劏房，政府发言人说，虽然较大可能是复阳个案，但经评估后决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确保居民没有受感染。发言人又说，由于一宗在澳门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回港后住在帝洛文拿公馆，澳门的个案亦都涉及变种病毒株，因此决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作为预防措施。消委会至今收到42宗涉及消费券的投诉，包括涉及支付平台的服务，亦有消费者说有商户要求购物满3000元才可以使用消费券。在涉及商户的投诉中，4宗关于收取附加费，包括两间药房、一间饼店和一间便利店。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说，其中一个投诉个案涉及有消费者在购买保健服务时要购物满3000元才能够使用消费券，他批评有关营商手法不合理，提到在消费券计划内，市民即使只是消费1元，商户都应该收取，消委会会再跟进。奥运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港队代表李慧思经过复活赛晋身半准决赛，比赛听日下午约3点举行。至于另一名港队代表李海恩，就在复活赛分组得第4名，未能够晋级。李慧思将在半准决赛第一组出赛，同组友去年在世锦赛赢得海林、个人争先同团体争先赛金牌的德国选手轩斯，上届奥运个人争先赛得铜牌的英国车手马辛特等。半准决赛分3组，每组有6名车手，头4名可以晋身准决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46点，下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6点，下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6美元，卖出1808.83美元。

两个人如果能够当上足女，就会改变男生不能当足女的规则，并且承诺亦都会教托词历史。 为什么岛上的男性无法自己做领导人，没有权力呢？这个是作者幻想的乌托邦，他要突破人类社会自从农耕社会以来的男权社会。但是乌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世界，这座岛有光明面，也有阴暗的一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彼岸花盛开之岛》日文版，作者李琴峰，由文艺春秋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要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45，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今晚直播室里面有屈伟豪博士跟我们去倾谈这个成与败这个题目。多多屈，其实失败固然惨，但是成功压力相当大。例如好简单，今年的奥运突然间拿了一个金两个银，现在开始剑击就成为一个潮流啦。学校开始你又跟我一剑，我跟你一剑。咁啊，喂，几年后 做紧噶？ 系啊，其实嗰啲系商场啊，而家商界嗰啲，而家学界啊。咁跟住你又发觉，咦？喂，到几年后参加奥运嘅时候，就背负起一个叫金牌嘅，然后去参赛咧，个压力就相当大嘅。 咁但系中国人其实好能够睇得开嘅、哦嗯，我谂中国人喺中国历史嘅当中得失成败，我谂你听过唔少嘅诗人歌咏。都讲呢样嘢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系咪？ 嗰啲系一啲失意嘅作品嚟啦，啱唔啱先？ 失成败都转头翁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系唔系啊，你拧翻转头，你抢到坐到边个位，咪又系咁。 哦，咁啊，跟住唱大地在我脚下啦，系咪？好唔一样啊，啱唔啱？ 咁又如何咧？ 啊， 即系啲嘢都俾人掘埋出嚟啦。 所以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我想俾我哋一个好大教训同埋唏嘘嘅，真係亚历山大大帝啊。所以临死之前即係都要吩咐佢个葬礼个棺材有掘过两个窿，佢伸两个手出嚟俾世人知道佢走嘅时候都乜都带唔走嘅咁样。 咁亦都睇到其实落去咪我哋考验緊人生乜嘢最重要囉。而最重要嘢去到边度我觉得平衡囉。追求我理想去到边度，可能我要停一下，慢一下，停落嚟咯。而有啲嘢，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同一个人讲，我话拥抱唔一定拥有，即系放手唔等于失去。 哇！我咧去一个人屋企咧，佢全家都系古董嚟，我真系连拥抱都唔敢。我话俾你听，佢呢一个古董俾我，你揸下我唔敢揸，呢个古董300万，我唔敢揸。 打交上好见， 唔系啊嗱，300万现金我敢揸，你明唔明啊？嗰个古董我嗨嗨跌落地烂咗，咁我点赔啊？ 系咪？即系我谂。拥抱不一定拥有，即当我问回人生什么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价值，然后我们追寻，而追寻到当中亦都有那种即是停前进或者后退啦。 我觉得拥抱不等于拥有呢，即特别跟你爱人 say goodbye 的时候 last, 即最后一个拥抱就发觉自己不是拥有他呢，就没那么悲哀的，是凄怆的。最惨的就是你拥有而唔能够拥抱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拥有咗老婆，但系原来你晚晚都唔可以拥抱到佢嘅，诶，嗰种系即系凄惨啊嚟噶。 即系你嘅层次就喺呢度咯，你嘅层次去到呢度咯。 所以我觉得系 睇个双城记啊。 唔系，我觉得系你能够拥有又能够拥抱咧，嗰、那个系 当然嗰个就 最好 嘅， 系咪啊？ 人生嘅祝福嚟嘅，但系浪漫一啲，唐吉诃德传。 是不是我们遥远地遥望住去爱。 哇你真的又张学友的遥远的他了今晚成晚唱歌基本上。 唐吉诃德那个追那个浪漫主义他追寻的理想去怎样保护那个美人、 嗯、 然后有很多东西不一定得到。 嗯、 我想人生可能也是的、哦、有些东西可能穷一生之力我们的理想都未得到的。 是啊。 但是我知道原来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嗯 即係能夠擲星嘅人 ，rich and unreachable star、 嗯。 即係我哋年青嘅時候唱民歌嗰首，係咪？我哋去即係追尋嗰個唔得嘅夢，去擲嗰個攞唔到嘅星。咁但係人生要有呢樣嘅嘢。 咁猶太人嘅祖先阿伯拉罕咧、嗯，都係咁即係咁樣形容佢嘅嚇。佢雖然都得唔到佢嗰個想像或者即係期盼嗰個嘅家鄉。但系有个更美嘅家乡等待佢，咁所以佢人生离开咗世界咧，都系美好嘅，咁呢个系咁样形容。 所以呢个咪就系、是，亦都系我哋基督教信仰里头想强调嘅盼望咯、 嗯。 所以有个神学家佢就讲，佢话喺呢个世界咧，能够带俾人盼望嘅宗教信仰，嗱唔系净系讲基督教，我要好公平嘅，系会越嚟越兴旺。 嗯、 但系嗰啲带唔到人盼望嘅嗰啲嘅宗教信仰。咁就可能會慢慢式微咯。 都可以成功嘅，但會吸引咗一批咧，係心理唔係好健康嘅人。 係係係，即係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歷史都有啲古靈精怪嘅人。 係啊，咁但係你諗下，如果比較大路正路能夠見得光嘅，一般上嘅宗教信仰都係俾人有盼望嘅。 通常一啲有內涵、有教義嘅信仰。都比較容易長存一啲嘅， 嗯，同埋積極人生觀始終都係個市場最大需要啦。你話喂，我日入去戲院睇個悲劇嘅，然後睇咗個好凄慘嘅結局，又聽日入去又睇第二套戲又係凄慘嘅結局嘅話，我諗唔係咁多人日咁樣受得起嘅嘛？你明唔明啊？個現實已經好殘酷啦，我入去戲院就想睇個盼望啫。 咁所以有啲时候亦都有个买个盼望就害死好多人咯。 系， 我买咗个十蚊嗰六个数字，系六个我都唔系好 知。六个， 六个啊，六个。OK， 六个数字我未买过呀。咁可能我哋就系咁。嗱，当然，但系更加有啲人可能嗰餐饭都唔系好够，但系佢买咗十张咧。 嗯。我就是餐饭不够先至盼望嗰十张其中一张中啊嘛，咁我点食都食死都食唔晒啊嘛，嗰啲钱可以嘅。 嗱呢个咪我哋心理学成日讲嘅 double damage 咯， 嗯、 你或者叫 self defeater 啦 ，double damage 系双重嘅挫折。 嗯、 然后咧， 已经啖饭都冇啖好食啦， 我好穷噶啦， 再嗰十张都一个字都唔中，咁你系咪双重即系个伤害咧？然后嗰十张咧系唔可以食嘅。 你最后评估自己啦，嗱，我已经将我好多个饭钱拎咗去买嗰十张咯， 嗯、 我而家唔中嘅时候，我可以埋怨自己死蠢啦，点解要咁样嘥钱啦，后悔啦、 嗯， 或者点解我剔咁多都唔中啦、 嗯， 然后我呢世人都冇好运噶啦，于是更自卑，更冇自信，呢、这个咪 double damage 重复嘅伤害咯。嗯、self defeater 就系我做嘅人生嘅选择，令我条路越嚟越难行咯。 嗯， 我已经好穷啦，我而家唔系谂下点样去让我增值。 我谂咗噶啦， 就系嗰廿个 number。 唔系啊，真系啊，咁啊中咗1亿，话好大增值啊，讲俾你听。 系咁，但系你而家跟住嗰半个月嘅资金难行咯。 嗯， 咁可能我就借钱咯、 嗯， 我又可能赖债啦，或者翻工更冇心机咯，我日子咪越嚟越难 过。咁呢种 loop 咧，即系不断咁 loop 咧，就自己一直喺嗰个嘅失败感就好强啊， 吓。系咯，咁你运动员输咗都系噶。你輸咗你自己碌落去，又或者贏咗碌落去，我下次要四秒三跑完一百米，咁我諗人類極限啦，係嘛？ 四秒三， 即係你咁咪自己擁死自己， 加個噴射器嗰對波鞋得，係 咪？即係呢個就係咁，即係人生你係自己擁死自己嘛。於是，我可能我 人生我好唔开心，样嘢我翻工就拍台，于是老板炒埋我，我冇一份工。我哋可以捆住球个骨牌效应系我哋自己搞出嚟噶嘛？所以我哋咪成日讲人生点样再上路咯。嗱，你无论成败，你都唔会停喺嗰度噶。 系啦，一时间唔会等你嘅。 你赢咗唔喺东京唔走啊？ 啊，走啦，仲唔走咩？真系喺度等中啊！真系 系咪？你输咗喺度女啊？ 嗯， 系咪冇噶？我哋只能够接受，于是赢输都系人生要再上路啦。我谂喺赢输嘅当中，如果我哋有足够嘅胸襟，我哋大家无论赢定输，都作一个生命嘅反省嘅。 嗯， 其实问翻人生做咩最重要咧？ 都系啦。赢咗咧，前面条路咧，同输咗同前面条路系唔一样噶嘛，系咪啊？我赢咗，我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就万人空巷欢迎我啊，送花俾我啊，而嗰啲相机系咁插插插插住我噶嘛。如果输咗，咪行埋一边，执根走咯，翻嚟都冇人知啦，咁样系嘛？ 但系人几时都会曲终人散噶， 嗯， 呢啲会落幕噶。于是我人生原来咁辛苦跑成咁追寻咁，就系出嚟晒一晒闪一闪光啊， 嗯。 咁我点行啊条路？系咪身家新歌散后会走微醒，心愿月明人静，突然间就，于是我仍然问翻乜嘢喺我人生最重要？乜嘢伴我一世咧？乜嘢有乜嘢喺我人生嘅当中？我觉得我唔可以放弃嘅咧？系咪净系呢个理想咧？ 所以都系要归根究底，翻翻系一个我自己对自己一个嘅价值观嘅诉求嚟噶。 所以我忘记有套戏《烈火战车》啊嘛，个主系真人真事，英国嘅运动员，佢坚持喺即系主日嘅时候佢唔肯跑嘛， 嗯， 佢信仰比一切都重要嘛，所以佢后来佢运动佢另外一个项目佢赢咗，攞到金牌为国争光，后来佢做宣教士嚟中国传福音啊嘛， 嗯， 最后系死喺中国啊嘛， 系 佢一生最重要嘅嘢。是放在那里、啊、 就不是跑步、啊、 是吧？另外很多这些故事的很多这些新人生活经验，五个青年人觉得他很想将福音带给中美洲的土人、 嗯、 去到就被人杀了，就被土人杀了、嗯、当时很震撼的五个后生仔，五个都是知识分子，很特别，他五个太太就奉献做宣教士去回那里，然后去住在那些土人的当中帮助他们，很特别，整个村整条村的土人全部信了主、 嗯、 他们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信主，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杀完他之后呢，竟然发现他个个有大枪的、 嗯、 但他们没有开过枪。第二样东西，为什么我杀完他丈夫的女人他的家人会来、 嗯， 即是有乜嘢重要到佢哋连死喺我哋嗰度都仲要嚟，于是佢信晒主啦。后来咧好特别啊，喺十几年前有份杀佢嗰个嘅即系土人嚟到讲见证，而同佢翻译嘅系嗰个被杀嘅仔嚟嘅，嘅把仔。你睇到即系喺佢哋人生当中揾到啲嘢，系将呢啲冤仇、呢啲怨恨系化解， 嗯、 甚至喺佢哋文化当中个土喺嗰个土人文化里头就系、是，如果你杀咗我阿爸，我长大一定要杀翻你。 嗯、 但个土人帮手养大啲细路，系预咗我长大咗你杀翻我咯。 嗯、 但系冇喺当中，即系嗰个十字架嗰种强调嘅爱，成为一种更长久嘅价值咯，更长久嘅。去將冤仇仇恨化解， 所以如果在人嘅標準嘅成敗咧，呢五個青年係失敗嘅，一落地乜都做唔到就已經被人殺咗啦。咁但係從歷史上睇咧，反而係見到佢係成功嘅，因為佢竟然成就一個咧係佢好偉大嘅事情啊，祝福咗呢一班嘅人。 佢哋仍在説話咯，佢哋嘅墳墓仍在説話咯、 嗯， 而係改變咗嗰度土人整個生活。甚至文化咯， 亦都改變咗後世咧，就我哋稱為叫短宣隊啊，即係話短期嗰啲宣教咧，都係因為呢五個青年人嘅故事開始嘅。 我哋好想去服侍或者去幫助一啲被遺忘，可能喺某一個偏遠地方嘅人。我女好細個都去幫去菲律賓執垃圾啊！ 哦，就是、因為咁啊！ 誒，佢哋學校一齊去嘛，中唔知中三、中四，我幾個女都有啊，讀中三、中四就去幫嗰啲村莊清垃圾、起屋嗱、啊，當然嗰啲好技術都唔係佢啦，幫手做乜做物， 好开心啊！佢哋， 所以嗰个重点系人生咧，喺不同嘅阶段嘅里边咧，嗰个目标啦，嗰个盼望啦，同埋嗰个价值观系影响咗你睇成与败嘅， 以至到你可以开刻开心心地失败。 嗯， 喺众人眼中，你自己里头嘅主观价值系好成功、 嗯， 又或者你成功得嚟，你揾到更深嘅价值，原来有啲嘢系远重要过我赢，远长久过我赢。嗰啲好似煙花一樣嘅虛榮，原來有啲嘢未必擺得好長遠。 嗱，我好多時坐的士咧，就好感受到啲的士司機咧嗰種嘅情緒嘅。你一講由邊度去邊度啊，即係都短途啦，知道啊，唔係好跳標咧，你真係感受到個樣係嚇唔係好開心啊！我將心比心，我係佢都會唔係好開心嘅。咁但係有時諗下，喂，你揸的士咧，你嗰個車去邊係由個客帶你去噶嘛？你遇到咩客又？不能够控制啊！咁你唔好谂啊，对一个短途客真系失败，你唔好咁谂啊，系嘛？可能我有试过，真系好短途，一落咗之后就即刻有人接啦，咁你又可以即刻接到一个客上啊！你好难想象，所以唔可以从单一嘅事件咧就去评估，跟住带嚟嘅情绪好坏啊！ 系，所以我哋一路重复都系讲选择啫嘛。嗱，我都唔明噶，你可以从你个角度，哇！呢、這个24蚊攞车，我即刻咧。又接第二個啦，物食咧就哇物食啦、 嗯。 但你其實計一計咧，頭嗰兩公里24蚊係貴過雨後跳嗰啲嘅喎。如果我能夠，又有物食啦，又下一個啦。嗱，啲司機同我講噶嘛，佢哋揸車通常行前，佢落客咧特登壓住後邊噶嘛。即係啲的士司機， 呢個技術嚟噶，係啊。 係佢停喺嗰度邊咧，係後邊過唔到嘅。 嗯 佢過到咪俾第二架，如果前面有個客，後面有個的士過咗咪佢接咯。 嗯、 但係而家我接嘅時候，我落咗客，我接埋前面嘛。 嗯、 所以係成定敗呢短途都係任你選嘅啫。 咁同埋我覺得人生就係即係同揸的士一樣噶啦，客你真係冇得揀嘅。人生好多際遇咧都係冇得揀嘅。咁啊，既來之則安之之餘咧， 反應就由你揀。 係啦，呢個先係緊要，我覺得係咪你開心又係24蚊，唔開心都係24蚊，你想點咧？ 興起上嚟揼咧車快得滯，miss。走咗个客睇唔到，又或者咧冲咗灯俾嗰日就白做啦。 咁因为你嗰激气咧，为咗24蚊激气咧，就可能唔够睇医生嘅你。咁所以我觉得嗰个成与败咧，真系在乎你点样睇件事，同埋反映咗你心里边嘅价值观咧，导致到咧你系开心定唔开心。好多谢多多威今晚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咁啊，我哋听晚咧会有系邓达志同埋黄俊宇咧系分享个。题目叫做《人肉新界百科》嘅喎，咁最后送首歌俾大家咧，就系张学友嘅一首嘅《坚持的意义》。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事情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金自豪。脊椎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 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